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随着早晨逐渐加大的北风以及浮尘，我们现在呢能够感受到户外的能见度啊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预计午后天空呢将逐渐的转向晴朗，浮尘也将逐渐退去，空气清新，光照宜人，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天气较冷，早晚气温低，而且呢风干物燥，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保湿工作。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浮尘，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级左右的南风，气温在7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较好，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登山。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受地面高压系统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的气温会在9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不过呢今天午后光照充足，空气清新，但是户外风力呢稍大，所以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西部地区目前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小街桥桥区。在北三环路目前呢同样也是在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安贞桥桥区持续到太阳宫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目前呢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玉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这一路段呢目前处于交通严重拥堵状况。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华威桥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那么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小武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风北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今儿早上出来的比较早啊，这天呢还没有完全的亮起来，我还在懵懂当中可是突然一阵狂风吹来， 把你吹醒了， 裹挟着这个什么破树叶啊，什么小沙粒啊， 有点附身， 就砸我脸上了一下，我就清醒过来了。哎呀，没想到今儿风这么大。 是这个过去这几天大家要关注新闻的话，在咱们北京其实还算好了，西边甘肃那些地方，又是一个那种非常震撼的沙尘的一堵墙朝这个城市袭来。 我刚刚看了一视频，就是这甘肃张掖那边一个大风，哇，那个震撼的场面，就像一堵墙， 是， 就整个朝这个城市盖过来了。就你看完之后吧，有两种感觉，一种呢就是大自然如此之震撼， 对， 力量之强大；另外一种呢就感觉环保这事儿任重而道远啊。 咱们这个植树啊、绿化呀、保护森林啊、保护我们的水土啊，这个工作真的是要一直抓下去，长抓不懈。 所以说咱平时这个环保这个意识啊，不是说光种树这事儿啊， 对， 就平时的一点一滴，什么节水啊、节电啊、 对， 低碳啊等等，就是您做每做的每一分每一点点小事，其实都有可能为我们的环境带来挺大的贡献， 但这里 积少成多嘛， 咱们也得注意科学。很多时候，我们尤其上年纪的朋友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过去的旧有的观念，比如说我就及时的拔插销啊什么的，这是不是更好啊？咱们前两天说的这热水器的问题，实际上那反而是一种不环保的行为。 在科学的指导下， 对， 做好我们家里面的各种环保的行为，其实对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是一个很实惠的事情啊。 对，没错。 本来聊风这事儿哈，一下聊这意思有点大啊。行吧，也问问大家啊，您碰到过最大级的风是多少 啊？ 像我这样的体重， 估计 风再大点就得报数了啊。好，我们分享了今儿的话题之后呢，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的话，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就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些问题呢，应该能够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解决了。 对， 先来看看这个事儿吧。他要翻新他们家的皮沙发， 用了多少年了也不知道啊。这个想求助，北京哪有翻新皮沙发这面的？要 PU 材质的就可以。然后如果是三人沙发，大概需要多少钱？ PU 的就是不是那种真皮的哈，叫仿皮吧， 是吗？ 民间叫仿皮嘛， 皮 ，PU 材质嘛。 PU 材质，对， 行，这个我们还真不懂行情啊，这个需要了解行情的人啊。下面这事儿啊，其实也挺高深的 啊， 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提起。 对， 但是呢，我记得我们请这个厨师来做节目的时候吧，厨师也说过，说这事儿呢，说心里话啊，就家里头他自己弄啊。不是特好弄，特别麻烦，而且呢不一定能做得好啊。朋友送了点海参，求教怎么泡发。因为现在大家买海参啊，一般都爱买那种就是泡发好的，就你直接可以吃了， 即食海参的， 哎，都是那种。干海参泡起来确实有点麻烦。首先呢，就是得用纯净水，而且好像就来回折腾，来回倒腾。建议这位听众啊，您最好留一电话，我们有特别会泡发的啊，有泡发成功的可以直接就是打电话指点您，这样更方便一些。有的时候节目里不一定能说得特明白啊。 你说来回折腾的意思就是老得换水是吗？还是怎么着？ 不是老得换，但是反正到点儿就得换，而且就是每个人那个方法吧，好像还都有点偏差。就比如说你说你泡俩小时，哎不行，我就得泡四个小时。 他还需要借助什么其他的东西吗？佐料什么的？就是只用水？ 那倒不用，就是水啊，好像还要放到冰箱里什么的啊。那么大家伙啊，下面这位这事儿就简单多了，这您其实自个儿拿主意就行啊。 买了点生。 生栗子 啊， 这个要是去皮儿以后呢，是炒着吃好啊，还是煮着吃好呢？这看您自己的口味， 你爱怎么吃怎么吃，其实怎么吃都好吃， 对， 是吧？ 炖的肉里头也行。 对，栗子它就是那种 百搭， 很香嘛。其实煮着吃、炒着吃。都挺好吃的啊， 对，蒸着吃，有人微波炉里烘一烘， 对， 有爱吃的都可以， 高压锅也能崩那个栗子， 对、 嗯、重点就是怎么去皮，您是要去那外层那硬皮儿啊，还是要蹭 里头那薄皮儿，是吧？ 薄皮儿， 硬皮儿咱们昨天讲了， 嗯， 划个十字儿，拿那刀，然后再焖点水， 对， 阴湿了再给它打开就好了。 里面那皮儿，有听众还使过那个冷冻法， 对，热热胀冷缩，吧唧它就变得像花生皮儿似的，轻轻一搓就下去了。 行，这个大家有 不妨都试试吧。 对，就是最好是今年刚做过啊，可以分享分享。我头两天在超市上看见卖栗子的了，但是我没留神它多少钱一斤，反正我看买的人还挺多的。 哦、 我当时就琢磨，哎呦，这玩意儿跟家弄挺麻烦的，你还得弄一小刀去刻那十字儿。行吧， 其实也有那种人家给包好的哈。我是老觉得这个社会化大分工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我不擅长我就别做了，我就给人点钱我。 为吃嘛啊， 对 啊，下面这事儿也跟吃有关系啊。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那个帮帮团的团友们，牛油果怎么放能给它放软了？ 嗯、哦，牛油果， 知道什么是牛油果吧？ 鳄梨嘛， 啊，嗯、吃过吧？ 吃过，吃过 啊， 那么健康的啊，又没热量，吃着口感跟肉似的。 对，就没有什么味道啊，它一定要跟别的东西搭配才好吃啊。 对对对，白沙拉。 鳄梨啊，就是存放的，其实就跟猕猴桃差不多。 哎，它长那样也像。 就是你怎么把它放软，其实要应该叫催熟。 催熟， 哎，叫催熟， 对对对， 就跟那个猕猴桃差不多。 嗯、 我们之前分享过吗？那个猕猴桃硬的，你想催熟它，你搁一苹果， 对， 搁一香蕉， 对对对， 哎，很快就可以了。牛油果其实也是这样、嗯，因为都是需要那个乙烯嘛。 对， 嗯， 道理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催熟剂哈。咱们家里头没有这现成的乙烯，您就搁点别的水果，借着别的熟了，释放那一点微微的帮着它。 对， 人家要是大批量的生产那种，人家其实就是直接通一点一定比例的乙烯气体，就能够加速它成熟的过程了。 另外就是你不管它哈，就你不着急吃， 嗯、 你就那么放着。过两天它也就慢慢熟了，大概时间长一点，可能五六天、 嗯。 但是就是得注意啊，就是牛油果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一旦放不好 啊， 它容易烂，就它一变色儿就真的不能吃了。另外呢、 啊， 就是不能放冰箱里。 它跟香蕉其实是一样的。 哎， 嗯， 就是一发黑了，那个颜色一变深褐色就不能吃了啊。 嗯、 行，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催熟牛油果。看我们这里面吃东西越来越洋了哈，都上牛油果了。 哟，咱这藜麦什么的，这是好多东西，我都是头回在咱们节目里听说，我才知道的。 所以要更新观念嘛， 得 了解 新的事物啊。都得不断的更新、嗯。 下面这位听众家里有一熊孩子。 哎哎，这倒不能算熊孩子 啊，我们统称叫熊孩子啊。您这属于小熊， 这免不了。 不是太淘啊。 家里给孩子有时候会弄那个学习用那小写字板，不是有那种专门往上写的那个水笔吗？ 嗯。 就被这水笔啊弄了一身的画印儿，我拿风油精啊、领结精啊都试了，都洗不掉。因为是有颜色的衣服，没法用八四，这怎么办呀？求方法 啊！ 嗯， 谁告诉您得用风油精啊？ 你们不是以前老说风油精万能的吗？我也就听你说的， 我们没说过风油精是万能的呀，我们说。白醋挺万能的， 白醋可乐、 白醋小苏打，不是它这个风油精用水挺多，但是你分用在什么？比如说你那桌上贴一商标，它下不去，你用点风油精拿那个吹风机一吹，它下来了。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风油精管点事儿，但是这个没说用风油精啊。 咱们家里孩子写字板用的那种啊，它其实叫水笔，不是，它其实是 油性的 漆笔。就类似那种、 哎、 这种东西您我建议您要么找点那个干洗剂，要么就是稍微找哪儿弄点汽油蹭一点，就咱之前不也有朋友说、 啊、 那化工商店有小瓶汽油吗，就一点拿咱那个油棉您知道吧，夸夸夸夸夸夸一刷，实际上借着那汽油劲儿给它溶解了。 但是问题是那个是得在干的情况下呀、啊、它这个已经都水洗过了，再那么处理就掉不了了。 对，先晒干了，对，就彻底就把现在这层水先晒干了，然后再踏踏实实的、 嗯、 您可以初步您拿酒精先试，酒精要是不行您就得换汽油， 但是也未必说能弄得特别的 对，嗯， 干净是吧、 嗯、 就首先这个笔它就不是太好弄掉， 对， 所以就是 就跟蹭油漆其实是一样的， 哎，它就不太好洗掉。嗯，按说啊，咱们一般的家里面的现在的比较不错一点的常规的这些 洗 涤产品 啊， 就一般的屋子都是可以洗掉的， 嗯、 当时洗。 对， 如果洗不掉的话，那就真的可能不太好洗了。嗯，所以这个 吃一堑长一智吧，就下次孩子再画的时候，你一定给他穿个罩衣或者弄一个小围裙。一般小朋友在一些就是美术的培训班去上课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围裙，要么学校给准备，要么自己带，就是防止弄这个，因为他有些东西他是洗不掉的，有一些是可以洗掉的。 那家里有孩子，就是除了做饭的那个围裙之外，您还得再弄一个画画的围裙 啊，或者那种小罩衣有卖的，网上有卖的，自个儿做一个也行啊，或者你弄一什么，反正给它围上，或者干脆就穿一个，就不太好的衣服，你就可劲让他去糟粕去呗。 对 啊，不知道这个您能不能接受啊？有可能他恢复不了了，但是您别灰心，您可以再试试啊。实在不行呢，也就甭跟他较劲了啊。 万一特好呢，名牌呢？ 我觉得一般孩子家里面就是乱画一气的时候吧，家长多少都会留个心眼，不会让他 穿 那个特别好的衣服。对，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请问一下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出门需要买旅游保险吗？得买，我们的意思都是得买啊。 人有旦夕祸福，我有人民保险。 他说买什么？ 险种是吧，他主要指的是 他这指的应该是出国吧，国内其实也可以买哈， 国内也有 啊，也有，但一般都我们都是说出国嘛， 对， 得买。 国内险呢，一般呢咱们是有这种专门的出行啊，包括交通安全呀，然后一些意外伤害呀，这种涵盖全年的险种，因为相对来说国内险呢费用不高啊，就是即便没有这个，您在国内就语言也都通，对吧，您看病啊各方面都方便，你很多朋友可能就省事儿就不买了啊。但是出国旅游，我们真实的建议您还是一定要买这个旅游保险的，因为像有一些国家，欧洲国家那保险是必须的，您要没有这个保险，人家是不给您签证的。第一次呢，可能您去申办签证的时候，您办了保险了，有现在经常有那么5年多次，对吧？以后再去的时候，您就偷懒，您不买了。我跟您说，尤其那个西方发达国家，那医药费可真不是咱们承担得起的。 对，另外就是我们跟团，就是它不也有一个保险费吗？ 对。 但是那个保险跟我们想象当中那个保险应该还是有差距的， 量少不一定够， 量少，所以。所以就是可以自己补充一些啊， 对， 尤其是老年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 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待会儿跟您汇总，我们分享一下。 行，我们再来看问题啊，七七八八的还挺多的，还有打听东西在哪儿卖的。等会儿啊，这个一刷屏找不着了，我们先说这事儿吧。 健康的这事儿啊， 右脚大拇指的事儿吧。 对，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这个右脚大拇指啊，经常会疼。脚面上的青筋也比较明显，这个到底是痛风啊还是静脉曲张啊？我平时不喝酒也不吃大鱼大肉，我就是不爱运动，没别的，应该看哪个科？您这自己分析的还挺好。脚趾头疼，这是痛风的症状，青筋比较明显，静脉曲张，您都给您自己对号入座了，这个特怕您自己给自己下开方啊！如果说真的长期有这种情况，您上医院去，像您这个就是挂一个外科，先挂一个普外科分诊一下，该往其他的科转，人家会给您建议，先做一个初步的筛查。 行吧，就是大家不要给自己瞎开药方，就跟那个一打喷嚏你就说自个儿感冒了似的，其实未必哈。 对，这不合适。 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哪位比较了解？他问了一个档案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孩子呀是在国外留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档案呢应该是放在哪里合适？ 在国外留学，将来学成以后不是还回来吗？您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搁在街道，就没有问题啊。我们有这个人才。街道这些地方都行，在人才的好处呢，就是您可以自己自费给孩子把基本的我们的五险一金上，在街道里面呢，那咱们就是作为这种待业来处理，保险呢是中断的。如果说您这个就是对未来考虑的比较长远的话，那么在留学期间，如果说孩子已经成人了，您挂在人才的话，正常的去续交我们的这个社保的话，早点攒够15年那个年头，咱们不是能够早点踏实退休以后的这保障更好一些吗？ 行，家里面有孩子也在国外留学的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那个档案是给孩子放在哪里了啊。 对， 这位听众问了一下，说外地小朋友能够享受本地医保吗？怎么办理？我其实这问题怎么都这么专业呀。 现在就是看您如果在北京工作的话啊，在把您当地的那个医保啊是办了一个手续以后，在北京如果有相应的就诊需求的话，您可以拿着这些单据回 您自己户籍所在地，就您所上社保那个地方去报销，这个是可以通的啊。 嗯。 但是您说您直接到本地来上医保，那么得是您的家长，因为您说是小朋友嘛，家长得在本地先工作到一定的年限，把您的整个社保关系都转到北京来以后，孩子自然就跟着您过来了。 对， 单独给小朋友 相关的证明。 哎，对对对。 也建议您可以到您就是就近的那个 社保中心， 社保中心 问问 或者是街道什么的，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是比较了解的，具体再去问一问啊。 嗯。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先放在这里啊，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吧。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大品牌先锋牌小太阳取暖器，买后一直闲置没使用，60元转让，电话是15010631293 15010631293。这位朋友转让的是榨汁搅拌多功能机，叫方程牌的，不是方名牌的啊。 我这就贵了。 不，你是手动搅拌太累，当然得多给人力了啊。开包装试过一次，很好用，80块钱，在公主坟的地铁，离公交站很近，电话是15611180819 15611180819。这位朋友呢转的这是一个这一对定语啊，咖啡色塑料贴面电镀腿折叠方圆桌。这话说的我怎么都什么叫方，什么叫方圆桌？ 不是，就是它原来是个圆的，然后 它给锯了， 不是就折出那个印儿来， 哦， 就变成方的了。 那种桌我知道，哎，我知道我知道，那见过，就是 以前不是说好多家里面都用， 家里地儿小嘛， 啊， 对对对， 啊， 方石90厘米，圆石120厘米，哦，就可变的，适合人多的时候吃饭，60块钱转让。还有哦，26的男车女车各一辆，50块钱。 你得有点杂啊，咱先把下面上面的事说了吧。 太乱了，对对对，就是东西在北三环北太平桥附近，电话是13681454545 13681454545。 嗯，这位听众啊，家里有一些就是多余的医疗器械用品，比如说什么胃管啊、引流袋啊、导尿包啊， 嗯， 如果家里有病人需要这些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啊，都在保质期内，价格呢可以看着给，好商量。嗯，在沙子口附近，电话是13718985184 13718985184。 这位朋友想转让7包成人纸尿裤，叫可靠牌的，男女通用，大号到加大号啊。有效期到2021年9月，原价是22块钱一包，现在20一包转让，要不然再唠唠吧，这个幅度不大哈。 嗯， 价格可以商量，嗯，但是需要您自取，在望京，电话是15010519332 15010519332。 这位朋友家里呢有一些小朋友玩的那个橡皮泥， 嗯， 颜色挺多的，他有10包没有开封，说10块钱就出手啊，电话是18511801052 18511801052。 好了，我们第一时段的互帮互助到这里先告一段落。 嗯，集体学唱北京榜 样 啊。这歌得唱一阵儿的啊，希望大家能学会了， 嗯， 我估计现在唱到这份上可能那个主旋律部分应该都差不多了。 对， 对， 回头有空的话咱们来个 背背词儿，现在就该哈 那个比赛 大合唱哈。嗯， 好吧，一起来欣赏北京榜样。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北京榜样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这里和大家一起了，互帮互助。 嗯， 先来反馈一些信息吧。昨天有听众问了一些事情啊，我们的热心听众的还在不断的反馈，还有前两天的事儿啊。 对，玉泉营的花卉市场，昨天有朋友问说现在还开着呢吗？说有，现在呀人家升级了，叫玉泉营花卉创意园，您坐公交玉泉营桥南下车就能找到了。 嗯，昨天有好多听众都发来了就是相同的信息啊，那说明这个信息还是非常准确的。 确实的， 对。但是你说它一升级了，它价格是不是也升级啊？ 之前晚上大家都担心，原来像东部地区不是也有，原来有那什么东风花卉国际市场嘛，也是拆了，然后呢搬到这个来广营，哎呦那个新楼盖的那叫一个漂亮啊，所有人就都担心，这会不会这么好的地儿啊，人家租金高了，哎，但是去说有，我听说有朋友去回来说没变化，还跟以前一样， 那就好、啊， 还是批发批发再批发，适合工地适合家， 实惠啊。还有听众呢，前两天问那个有没有高跟鞋能给他巨矮了的那个事儿， 巨矮了，对， 就是改成矮根的了， 低根、 我们有一位热心听众说，昨儿我路过啊，有一个修鞋的地儿，还特地帮着问了一下，师傅说呀，改是能改的。但是他个人认为啊，就是要是特别贵的特别好的鞋就不要改了， 对， 因为改了以后他那个整个就不对了。但是那位朋友，如果您还打算改的话呢，他把这个地址提供给您啊，这地儿呢是在石景山区杨庄路口， 杨庄路东口， 东口、对，石景山交通支队侧面，这地儿好找啊，小胡同里边。 说您地图搜石景山交通支队就行了。 对，拿我们手机 APP 搜一下也行啊。 嗯， 那行，那您要改您就奔趟石景山， 好， 找一天好的时候啊、 哎、 今儿飞沙走石的就算了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事情啊、 这位朋友回馈这个笔字啊，就咱刚才说那个油笔下不去了，说您就上超市买一小瓶打火机油。哦，其实就也是类似这种 汽 料性质的 东 西，对 对 对，擦一下就能下去了。 但是前提就是这个笔是不是那个成分， 对， 是吧？ 我们猜是 特别重要， 油漆笔的可能性大一些，但万一要不是、是别的东西呢，这方法就不灵了。 就一般来讲，我们衣服上蹭一些什么污渍啊，一个是那个污渍本身的成分，一个是你本身衣服的材质， 对， 这两样决定了你这个东西它到底能不能去掉。还有就是这个时间问题啊，基本上第一时间清除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过了好些天它都完全渗进去了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了啊。 是， 那位不知道是姥姥还是奶奶，反正您试试吧。 好， 还有听众说谢谢帮帮团啊，我求的天然皂已经求到了，感谢温阳路的朋友。还有朋友说这节目太好了，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我昨儿转让的闲置电饭锅一会儿就给拿走了，那就是节目刚完事儿，估计就这就成交了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团结互助很暖心。 哎，这顺口溜还挺好。 对，记住我们的口号啊，要想感谢我们，请去帮助别人。 这不是帮别人的信息来了。刚才不是有人问皮沙发在哪儿翻新吗？这位朋友说了，我们家这块的角门这儿啊，有个集美建材市场，这儿的家具沙发商给翻新。我们家的沙发呀，都不是翻新的，就压根儿在那儿定做的，9000多块钱，那还算挺高级的呢，应该是9000多块的沙发。 要是纯皮的啊。 还可以， 相当可以了啊！ 真的不贵 ，因为纯皮的沙发其实挺贵的啊。那您可以去打听打听，他要的是 PU 的，如果说 PU 材质的话，那就比皮的应该要 便宜一些， 更便宜一些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咱又回厨房了。雪芬问，请教一下那个回民的豆面丸子怎么炸最好吃？ 嘿。他是上牛街吃现 成的，这个就不太好说哈。 我跟你说，好吃极了， 自个儿肯定能做，但是得会做是吧？ 这个手艺一般人轻易人也不爱传，我觉得 都是独家秘籍是吗？ 是啊。 行，还有听众呢问这事儿吧，就我们真是回答不了 啊。 他想问一下，他说我外甥女儿跟美国要结婚了 啊， 我是他姨儿，请问我是第一次出国。能给我签过吗？ 嗨， 我们要是签证官，我们一准给您过了。 对呀、 问题是我们不是啊。 这个话我跟您说，就是您问那些特别有经验的、长期做这些的旅行社呀什么的，专门负责帮着这个代签的，也没有任何人敢跟您承诺说我一定保证您过。 对，这个大笔一挥在签证官那儿， 顶多承诺说不过我把钱退给您，但他不敢承诺说一定能让您过，这谁也不敢说这话。 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就只要您提供的这些材料。 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让您教什么你就都教。 嗯， 而且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嘛，孩子跟那儿结婚嘛。是吧， 但是相对来说，他说他是第一次出国，就是白本护照啊，直接上来第一次签。 人总有第一次，但是奔美国学的、啊、 对， 你最好 第一次签美签，对，难度是稍微大一些。您要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境记录，多少会好一些。 嗯，行吧，稳妥的话，您要来得及，您就这两天 先去别地儿看看是吧？ 去个近点的， 对对， 什么泰国、东南亚，您晃一圈，兴许还好点。但是这事儿不是谁能随便说，就你过还是不过啊？我们都希望您过，但是过不过我们说了不算啊。好，说到这个档案放哪儿的事儿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国外留学生的档案啊，放到人才市场就可以了。 对， 他说我儿媳妇的妹妹现在就跟加拿大呢。 对， 他那个档案呢就放在了朝阳的人才。行吧，其实一般就是放在各区的人才或者是街道都是比较稳妥的哈。 对，就街道你的费用便宜一些，但是呢那些东西没办法延续，人才的话社保是能接上的。但是你需要自己交钱。 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问这听众的问题啊，他们家有一块泥料子，他现在想做一件泥大衣。 嘿 啊，想咨询一下帮友们，就现在哪还有做呢子大衣的，而且呢就是手艺得不错。 好裁缝咱们北京城真不缺，很多的就是哪怕就是您家里面的那些市场里面都有很多非常巧手的这些裁缝。 特别好，他给画出片来了。 哎， 他住回龙观。 哦、啊、回龙观。 最好是那一片。哎， 反正您找找裁缝肯定有，但是说您这您得听口碑，附近谁在那儿做过呢子大衣呢？首先来讲，料子本身比较名贵一些啊，它这个首先说工费可能其实并不便宜，再一个呢，这是一锤子买卖，万一做砸了，您这料子它也挺可惜的，所以您一定就是。也拜托回龙观附近的朋友，有没有人您做过的啊？ 做肯定都是会做， 对， 因为这都是基本的嘛。但是他做的好做不好，他能不能给你设计出来那个意思， 对， 而且还符合您，这个就是需要一些经验和技术了， 对 啊， 对， 还有这个审美了啊。丁女士也留电话了，麻烦住在回龙观附近的听众朋友们，您做过这个呢子大衣的啊，一定是手工做过的啊，跟丁女士联系一下，稍远点也行吧，为了这块料子， 回龙观天通苑。 就那一片吧，幺八二幺零幺二三八八六，幺八二幺零幺二三八八六。还有听众呢，也是问了一下刚才那个保险的问题啊。他说我也想知道国外旅游保险怎么购买，跟哪儿买。 这个保险呢是这样，您在各个保险公司的官网上，它都有这个注册。购买就您先注册成为他的这个会员用户，然后里面各种各样的保险啊，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网络，您就直接去下单购买。国外旅游保险呢，相对来说它不是那种长期的什么分红型的寿险那种类型的啊，说您以后每年还得往里去续去，就是一锤子买卖， 一次性的啊， 哎、对， 一次性的。 这次去，您从几号到几号去什么地方？这个保险的险种都分得很清楚啊，您直接就在他的指导下一步一步的，我就去新马泰，那他就有什么东南亚旅游保险，我就去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家有什么大洋洲什么什么海岛游这种保险，欧洲啊美国啊都有相应的，把您的日子从几号到几号标上，他会把候选的险种给您列出来，当然都买那就是或者都买大额的会贵一些，您其实可以捡一些基本的我们安全保障能够涵盖 医疗吧， 哎， 其实医疗是挺重要的， 医疗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朋友，比如说您带着父母一起去，或者您本身年纪就有些大了哈，您打算出国，尤其是还要体验一些什么特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 高风险项目是单有 一 个保险， 意外险一定要买，就是给老人也一定要上一个险，这样的话你真的特踏实。你虽然说你多花了这么点钱，几百块钱吧，也就是 对， 但是呢，我们不希望路上出任何事情，但一旦出现了意外，就特别省心省事儿。 没错没错，这些其实就是您买保险的时候几块钱的事儿，最后给您的那个保障，那是经常能。尤其在国外要看个病上万的，那是 对国外看病是很贵的啊。大部分听众就是反馈的都是医疗保险，对，医疗保险比较多，还有意外险，意外险的几率有时候也挺大的啊，也得买一买。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您根据您所去的国家这个地点，比如说有一些治安不是很好的，现在西欧有一些国家可能有一些这个乱，大家知道丢东西情况比较多，那种情况下您也给您的财产上一份，这个就是随身的财产险。 偷盗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能给您报。 哦，还提供了一个就是紧急救援服务险， 哦， 这个也挺重要的。就万一比如说你自驾，路上出了什么问题，你先打电话让人开车来救你，那就过了去了。哎，你像有这个险，相对来说就好很多，回头有人给你报销， 对 吧？ 对，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好，我们来说一下牛油果啊。您就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找一个牛皮纸口袋。 牛皮纸， 哎，就是那个， 我知道那种 某快餐外卖的那个啊，什么什么劳那袋儿啊，那就挺好。 对， 你把它封上，把那放进去就行了。你愿意放一苹果，你就愿意你就放一个，不愿意关也没关系。 光搁牛油果也行， 也没问题，把那口给它封上，一般一两天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催熟了。但是有听众也分享了，就是一旦成熟了，就一旦软了。您得把它放到冰箱里保存，但是当它硬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冰箱里面，要不然它永远都软不了。 哦，这就是。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新的问题和别的一些求助啊。先来说一个着急的事儿吧，这位听众想求一个东西，他那个毛衣啊织了半截儿，结果线不够了。 对，这求购的东西特别具体，藕荷色的毛线，那位朋友有，请联系我。但是这藕荷，我跟您说， 也分好多种 啊。对，浅藕荷、淡藕荷、深藕荷都不一样的，您比比吧。 但是还好，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属于一个色系的话吧， 啊， 现在特流行渐变色。 哎，真是， 是吧？你稍微颜色不一样，但是差不离都属于一个色系的，也挺好看的啊。就是， 那我就慢慢过渡呗。最后从这边是红的，中间是藕荷的，那边是蓝的。 就你真弄一花里胡哨的也没问题，花毛衣花毛衣嘛， 穿的跟云宝似的出去了。 行吧，反正他需要的是藕荷色的毛线啊，说织了半截突然发现这线不够了。 不够了， 对，哪位有请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522408172 13522408172。 这位朋友啊，他呢是想问一下北边的居然之家在哪儿？北四环啊，那挺好找的，就在北四环路靠偏东边一点那个位置。 另外还问了装修怎么去甲醛效果好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特别简单，就首先您使用靠谱的东西， 对， 产品得合格， 对。 第二就是开窗通风，第三呢可以放置一些活性炭的 包 在一些角落里， 对， 就是得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开窗通风去这个味儿。 对，经常有时候大家说有一些什么种点什么植物啊、绿植啊什么的能吸附甲醛，那个其实人家经过科学的检测啊，你不能说它一点用没有，但是基本上那个用处可以忽略不计，更多的还是靠居室通风是最重要的。 对，还有听众拍了几张电脑的图片，我估计是想让你帮忙呢吧。 我看明白了，他这电脑遇到点问题，但是是这样，您的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还真是稍微的有点大，给您两个方向啊，就是一个是现在有一个界面您截图那儿，您看它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百分号正在从一一直到一百在走，这个时候您千万不要按任何的按键打断它，让它从一走到一百，完成一次完整的检测，您再重启看是不是能好，如果能好踏实用，如果不能好，您还有一个界面上显示着有一个启动安全模式，您进到安全模式里面一遍，看看能不能进去，能进去再退出来重启也就没事了，如果连那边也不能进，您这电脑踏踏实的去送修，这个不是一个生手能给您解决的问题，那有可能是里面某些硬件出了问题需要换件了。 行吧。好，我们顺便把这些求助的问题先放在这里啊，等待大家的回复。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呢，有些留电话了，大家可以在线下继续来互帮互助。 好， 那我们再来说说求购的信息。刚才有人求购毛线了啊， 对， 还有求购纸箱子的， 它都不贵啊，都是小东西。 搬家用的纸箱子啊， 质量要好，尺寸60×40×50，价钱可以面议，最好在北三环附近。电话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其实这种东西我跟您说，就双十一过后啊，您就上您楼里头挨家挨户去求去，您家不要那箱子您给我，绝对，我跟您说，就这半座楼就够您全家搬家所有的东西都够。 对， 几十个箱子玩似的。 就是当然也有卖的哈， 有卖的， 有卖的，专门有卖这个东西的，尺寸都一样。 卖那个箱子我可跟您说，我之前是买过，千万别图便宜，那个便宜的那箱子咱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结实吧？ 不是不结实，它有味儿。 他 我反正那味儿，你说它是污染也好，说它就是臭也好，反正那味儿你最后弄完了我就都扔了，根本没留，没法要， 反而 更不环保了。 对，我觉得还真不如人家，就是现在这些大的快递公司，人家物流配送用的那箱子质量挺好的。 行，那谁家有着不用的箱子啊，就主要是搬家用。 搬家，对。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他是帮街坊求购一台小鸭2.5公斤的小型的迷你洗衣机，要求带甩干的。迷你洗衣机带甩干的， 有带的， 50块钱啊，他在大悦城附近，接受价格是50，电话是15652212512，15652212512。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自行车，24或者20的都行，要女车，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场南街附近，电话是13651092950，13651092950。 这位听众呢想求什么来的？ 紫砂壶和紫砂茶具。说哪位团友有闲置的，您低价转让给我，最好是全新的。电话是15611067391，15611067391。 好，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反馈的信息啊，这叫帮团速度啊。先说一下这个呢子大一的事儿。 大一， 我们求助的朋友啊，说你们这信息刚播出啊，就有一位帮友童先生给我打电话了，说可以奔那个清河毛纺城。这就是在我们这里提及率很高哈， 很火的地儿，这是。 说感谢童先生啊，我可以考虑去那儿试试啊。你想那么大一城，他肯定有卖料子的吧？ 对对对， 而且应该有裁缝啊。还有听众也分享说，现在做衣服啊，都是让你现成，就是现到他那个门市去挑布料，然后才给你做。说一般不像过去说自个儿带着布料专门去找裁缝给做。也有，但是就应该是那些小门脸了。 这可应该我觉得随意吧，就是但是在他那儿挑布料呢，那种类毕竟没有您在布店里头能挑的种类更多呀。但是您说这事倒让我意识到，因为我前两天刚找裁缝做了身衣服，中式的那种罐嘛，我带着那个我自己网上买的就是纯麻的那种料，我喜欢那种料特舒服嘛，结果人家大姐接过这布料人就是稍微有点诧异的跟我说了一句，哟，你还自己带着料子来的。我就琢磨着，大概别人都是直接在他那儿买料，但是这看您自己，我觉得您这 人也不会说不给您做， 您上门人家不可能 钱给到了就行了嘛， 把客人打出去。 这位听众说高跟鞋啊最好别改，说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干过，把跟去了之后再穿上那鞋啊，说那个鞋尖它是往起翘的， 对， 走起路来呢感觉一蹲一蹲的，说好好的一双鞋结果毁了， 是， 对，人那个跟短跟长它都是有比例的，所以就。这不是好方法哈， 它根儿能弄那么高，它前面才敢做成翘的，你把根儿给去了，它那翘它可不变呀。 对，穿着不舒服，您不如干脆就买一双合脚的低跟的鞋，高跟的您珍藏起来也行，你说您送人都行啊，有的时候改了之后可能还不如不改的啊。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记忆当中的一场大风。 我记忆中最深刻，那是80年代我还住在和平里的时候，有一天我骑车出门啊，那天风很大，当我骑到楼与楼中间的时候，一阵大风刮过来，就咱说这种贼风啊，看样子呀有6-7级，我跟你说不止，外头要6-7级，楼与楼之间那个就过堂风啊，那是能奔着10级去的，愣给我顶下来了，当时就摔倒在地，当时啊我还怀着孕，一个老大爷过来赶紧说，哎呦姑娘你这没事吧，我说没事，谢谢您，我推着车接着走了。 这个亏您肚子里还怀着宝宝哈，多了点分量，要不然就不定什么情况呢哈。 真挺危险的，这也是。 好吧，最近风大，天也比较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 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 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 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 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 为何一切到了终究 还是苦？ 风中的承诺 啊，这歌叫风中的承诺呀， 送给那位阿姨啊。 哦， 差点给刮下来。好吧，那个还有听众呢说，现在啊做衣服的地方真的不多了，不像过去几乎每条胡同里就是胡同头和胡同尾 八口， 哎，都会有那么一家就是很熟识的裁缝铺， 是 有些还是从南方来的，现在大多数都没有了。行吧，那您就再逛逛吧，一些街道里面兴许还有啊，兴许还有。这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抓紧时间赶紧。